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7章最后的隐藏之处第86集。 老魔杖猛地从空中劈下，绿光喷射而出，跪着的妖精滚到地上死了。那些观看的巫师吓得四散而逃，贝拉特里克斯和卢修斯马尔福拼命冲向门口，把别人都甩在后面。他的魔杖一次一次地劈下，没跑掉的都被杀死了，一个没留。因为他们给他带来了这个消息，因为他得知金杯。独自站在死尸中间，他暴跳如雷，一切都在他的眼前一一出现。他的珍宝，他的护卫，他长生不死的希望。日记已经被毁，金杯又被偷走。假如那个男孩还知道别的，他会知道吗？他已经动手了吗？他找到了更多吗？邓布利多是这一切的根源吗？邓布利多，那老家伙总是怀疑他。邓布利多，那老家伙已经按他的指令被杀死，连魔杖都归了他。然而那老家伙却在可比的阴间通过那个男孩来报复。那个男孩。但是如果那男孩销毁了他的某个魂器，他黑魔王伏地魔肯定会知道，肯定会感觉到的吧。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师，他的强大无人能及。他杀死了邓布利多和其他许多无名鼠辈。如果他自己最重要的和最珍贵的自己受到攻击损伤，他黑魔王伏地魔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是的，日记被毁时他没有感觉，但他一直认为那是由于他当时连幽灵都不如，没有身体来感觉。不，另外几个肯定是安全的，其余的魂器肯定完好无损。但是他必须知道，他必须确定。他在屋里踱着步，把妖精的尸体踢到一边，他沸腾的脑海里是一幅幅烧灼而模糊的画面。湖，小屋，霍格沃茨。他暴怒的头脑稍稍冷静了一些，那个男孩怎么可能知道他把戒指藏在冈特小屋？从没有人知道他和冈特家是亲戚，他一直隐瞒着这层关系，对谋杀案的追查从未有线索指向他。戒指肯定是安全的。那个男孩，或不管是谁，又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山洞，或穿透他的保护呢？挂坠盒被偷的想法很荒谬。至于学校，他在霍格沃茨隐藏魂器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探测到了霍格沃茨最深的秘密。还有纳吉尼，他现在必须留在身边，时刻处在他的保护之下，不能再被派去执行命令了。但是为了万无一失，完全万无一失，他必须返回每一个隐藏地点，他必须加固每一个魂器的防护措施。这个任务像搜寻老魔杖一样，必须由他独自完成。他应该先去看哪一个呢？哪一个最有危险？一种熟悉的不安在他心头闪现。邓布利多知道他的中间名字，邓布利多也许把他和冈特家联系在一起了，也许废弃的冈特老宅是最不安全的隐藏地点，他首先要去的就是那里。湖，肯定不可能。尽管邓布利多也许有一点可能会通过孤儿院知道他过去的一些劣迹，还有霍格沃茨，但是他知道魂器在那里是安全的。波特进入霍格莫德都不可能不被察觉，更不用说学校了。不过，最好还是警告一下斯内普，说那男孩会设法潜入城堡。当然，告诉斯内普那男孩为什么会回去是不明智的，信任贝拉特里克斯和马尔福就是重大的失误，他 他们的愚蠢和大意不是证明了相信别人是多么不明智吗？那么他要先去冈特小屋，把纳吉尼带在身边，他不能再和蛇分开了。他大步跨出房间，走出门厅，进入了喷泉声中黑暗的花园。他用蛇老腔呼叫大蛇，他游了出来，像长长的影子贴向他身边。哈利突然睁开眼睛，把自己猛拉回当前的现实中。他躺在夕阳下的湖岸上，罗恩和赫敏低头看着他，从他们焦急的表情和伤疤连续的剧痛判断，他们已经注意到他刚才突然闯入了伏地魔的思想。哈利站立着挣扎起来，发现身上仍然透湿，略微有些惊讶。小金杯看似毫无危险地放在他面前的草丛里，深蓝色的湖面在落日的余晖中金光闪闪。 他知道了。 在伏地魔的高声尖叫之后，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陌生而低沉。 他知道了，而且他要检查另外几个在哪里，最后一个。 他已经站了起来。 在霍格沃茨，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了。什么？ 罗恩冲他张着嘴巴，赫敏跪起身，看起来很担心。 你看到什么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我看到了他发现金杯的事，我在他的脑海里，他…… 哈利想起了那场杀戮， 他气得要命，也吓坏了。他想不通我们怎么会知道的。现在他要去检查另外几个是否安全。第一个是戒指，他认为霍格沃茨的那个是最安全的，因为斯内普在那里，我们要混进去很难不被发现。我想他会最后一个检查那一个，但是他仍然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赶到那里。那你看到在霍格沃茨的什么地方了吗？ 罗恩问道，也爬了起来。 没有，他在考虑要警告斯内普，没有想到那东西确切在哪儿。 等等等等！ 当罗恩抓起魂器，哈利再次掏出隐形衣时，赫敏大喊道： 不能就这样去，没有一个计划，我们需要 采取行动。 哈利坚定地说，他本来希望睡一觉，盼着钻进新帐篷，但现在不可能了。 一旦他发现戒指和挂坠盒都不见了，你能想象出他会做什么吗？如果他认为霍格沃茨都不够安全，把魂器转移了怎么办？ 但是我们怎么进去呢？ 我们先去霍格莫德， 哈利说， 看看学校周围的警戒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到隐形衣下面来，赫敏，我希望这次我们不要分开。 但是他恐怕装不下我们。 天快黑了，没人会注意到我们的脚。 巨翅的拍打声在黑色的湖面上回响，火龙已经喝足了水，飞入空中。他们暂时停止了准备工作，看着它越飞越高，黑色的身影映在迅速暗下来的天空中，直到消失在不远处的山峰后。然后赫敏走过来，站在他们俩中间。哈利把隐形衣尽量往下拉了拉，他们一同原地旋转，进入了压迫身心的黑暗中。